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戏剧故事《悲壮的颂歌》，这是苏联剧作家波歌廷创作的列宁题材三部曲的第三部，写于1958年。此剧以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为背景，通过复杂的人物关系、错综复杂的场面与生动独特的细节，多方面多角度地表现了列宁晚年的工作和生活，鲜明而深刻地揭示了列宁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他那开阔的胸怀、乐观的精神、充沛的生命力、淳朴的气质和丰富美好的人性。作品充满激情，恢宏与细腻相结合，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悲壮的颂歌》，改写牛志强，演播周正。 真是晴天霹雳，女医生伊琳娜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情人，钢铁厂保卫干部加特洛夫脸色由红晕渐渐惨白，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加特洛夫带来的消息，自己的亲弟弟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瓦列里克竟然受了一大笔贿赂，把国家特准的专营货运证卖给了一个投机商人。然而赃证俱在，千真万确，弟弟将受到严厉的审判，甚至处决。弟弟可是参加过十月革命的呀，仅仅6年时光就堕落成这个样子，伊琳娜的心都要碎了。伊琳娜求加特洛夫救救弟弟，因为他不仅是处理这个案子的负责人，还是弟弟的同事和朋友。可是加特洛夫拒绝了他。伊琳娜气愤地说，你刚才还表白我爱你，我爱你，你谁也不爱。加特洛夫看着被亲情蒙蔽了理智的伊琳娜，严肃地说，我不能，亲爱的朋友，哪怕是为了崇高的爱情。伊琳娜激动地站了起来，铁石心肠，我知道你会说什么的，如果瓦列里克有生命危险，那什么也阻止不了我，我找列宁去。你们不了解人，人的弱点、嗜好、错误，列宁比你们富有同情心。再说在莫斯科附近的戈尔克小镇，列宁正沿着花园里铺满金黄落叶的小路散步，他面带病容，有些消瘦，但精神仍然很好，深邃的眼睛闪烁着智慧的亮光。女医生伊琳娜急匆匆赶来，带着喘息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真想给您跪下来。列宁惊慌地拦住他，慢着，这可不必，无论如何也不能这样。列宁请伊琳娜坐在白桦树下的长椅上，听完她的申诉，叹了口气，真可惜， 非常可惜。不过，我并没有赦免或不赦免的最高权利，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才有这种权利。 是的，这一点我知道。可是假如您能帮忙请求一下的话，瓦列里克还是个孩子，才21岁啊，他的心是纯洁的。我希望得到您善良仁慈的同情心，人类的。 列宁习惯地眯缝起眼睛，严肃地说：“人类的。通常大家都要求一个人善良仁慈，可是假如他不应该慈悲呢？那么就是铁石心肠。这样的话，请原谅，所有的烂好人就是最有人性的，而原则性强的人呢，就不是人了。您的弟弟是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大概他自己也审判过罪犯吧，贪污受贿，可说是沙皇制度遗留给我们最卑鄙可耻的，最不能令人容忍的，最不文明和最腐败与黑暗的行为。这就是您弟弟犯罪的本质。这种现象一时还消灭不了，它还会像一块巨大的绊脚石似的，长期挡在我们政治建设的道路上。我们必须用最严厉的手段来扳掉它，因为他甚至会比我们一切严厉的手段还更顽强。您只感到您个人的巨大悲痛，所以您很难理解。不过，我仍然要请您了解我。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我不能，也不会做这种事情的袒护者。我不能够，也不应该，不许可，也不能想象。请您了解我。 伊琳娜脸红了，羞愧地低下头，不好意思面对列宁诚挚的目光，轻轻说：“请您原谅。” 列宁建议伊琳娜去中央执委会，请他们细细分辨案情的轻重，或许能找到死刑赦免的理由。 伊琳娜深深地鞠了一躬说：“不，我不去了，不能这样请求，因为您是列宁啊。” 列宁看着离去的伊琳娜的背影，陷入了沉思。因为您是列宁，列宁，这个名字多么奇怪呀。大概我忘记了这个名字会给人产生一种严肃的印象。也许他是离开我而独立存在的，可我忘记了这一点。列宁，亲爱的同志，不管你愿意与否，但是这个名字集中地表示了政权的最高概念以及别的什么重要的东西。比如公正，也许是良心。奇怪，你拿他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这个女公民大概以为列宁不可能是别种样子的，不过她还愿意相信我是个慈善的人。慈善？对什么慈善呢？我到底慈善不慈善呢？这真是个无聊的问题。就因为我什么事也不干，所以他才老是往脑子里钻。大家让我治病，我是病了，而且是不治之症。不过这样闲溜的有多么难受，因为我一直都在幻想能看见俄罗斯怎样走向社会主义，我们怎样完成这个新的转折，东方如何沸腾起来。我的幻想还很多，我真觉得很难过， 然而，我不唉声叹气，也不痛哭流涕。我只希望我的朋友们都了解我。我是个革命者、战士、政治家，这是到我生命最后的一分钟也不会改变的。这时候，列宁的妹妹《真理报》记者玛利亚来了。为了让哥哥暂时摆脱一下工作，休息一下，换换心情，拉哥哥陪他一起到钢铁厂去采访。在钢铁厂里，高大的马丁炉前，列宁受到了工人们的热烈欢迎。他和工人们又说又笑，生气勃勃。飞溅的钢花映红了他的脸颊，他洪亮的声音和机器声一起震荡。列宁祝贺工人们炼出的钢赶上了德国鲁尔的优质钢，热情赞扬瓦列里克的哥哥伊波里特工程师勇于探索革新的精神，批驳了一些孟什维克对新经济政策的攻击。列宁见到加特洛夫十分高兴，问这个十月革命时就熟识的优秀工人干部为什么不再来找他了。列宁抚着加特洛夫宽厚的肩膀，充满信任地说，加特洛夫，不干肃反工作了吧？学习去，我们简直没有党员工程师、党员技师、党员大夫，我们都是些狂热的政治家，可是对炼钢、对制造涡轮机、蒸汽机和缝纫机针头这些鬼玩意儿，我们就不在行了。在激怒和打起架来的时候，也曾不分青红皂白地伤了一些知识分子。新的知识分子还没有成长起来，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可就没有人学习。加特洛夫，您呢？加特洛夫在领袖的指示下腼腆起来。弗拉基米尔·伊利奇，我都30多了。还得从分数学起，要是让我去搬老虎钳子，那倒是挺高兴。列宁扬起眉毛，绷起脸，装作生气地说，我们可不派您去搬老虎钳子，我们要派您去学习知识，让您别光发号施令，以为能奉行马克思主义就妄自尊大，目中无人。玛利亚看着哥哥激动起来，就笑着拉他走，弗拉基米尔·伊利奇，你累了，我们走吧，别骂我们的加特洛夫。列宁也笑了，向加特洛夫挥手告别。我不是骂你，加特洛夫同志，我是骂所有那些只仗着点革命热情就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炼钢车间里飞扬起一片欢快的笑声。瓦列里克被捕以后，那个勾引他堕落的大资本家的女儿纳斯加却幸灾乐祸，他的逃亡在外的父亲也趁着新经济政策的宽松形势溜了回来。资本家听说当初革他命的瓦列里克因为受贿渎职罪下了监狱，得意的阴险的笑了起来。他也想用重金收买加特洛夫，置这个曾经追捕过他的前功于死地。没想到加特洛夫不为所动，戳穿了他的诡计，他就连夜挖出隐藏在花坛下的黄金珠宝，跑到国外去了，使女儿纳斯加开办人造奶油厂的美梦成了泡影。这件事以及社会上泛滥起来的种种歪风邪气，使伊波里特工程师气愤不已，忧心忡忡。他认为弟弟 正是被这种歪风断送了前程甚至生命的。他实在不能理解党为什么要实行这种新经济政策，使资产阶级得以钻空子，向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猖狂反攻。他太苦恼了，太痛心了，打算退出这个曾使他投入全部热情的党。他找到加特洛夫诉说自己的苦闷，加特洛夫也看不惯如今社会上的那一套，不过他仍然相信革命是有希望的。他不能理解伊波利特，但他又说，如果像你这样的党员都要退党，那么一定是我们在哪些方面失败了。加特洛夫拉着伊波利特沉痛地说，这样不行啊，趁现在我们两个还都是党员，我们一定要把全部痛苦的真情告诉列宁。我还记得我是怎么样把他在斯莫尔尼宫门口的台阶上对我们俩说的话奉为金科玉律的。走，我们找他去。加特洛夫和伊波里特来到了克林姆林宫里列宁的办公室。列宁放下手头繁忙的工作，悉心倾听他们的苦衷。列宁把手放在胸前，痛心地说，我们的教育工作没有做好，还不会训练干部，不会领导。至于您所说的这两年冒出来的那些乌七八糟的人，斗鸡商啊，市侩呀，贪污受贿者，醉鬼等等，是叫人痛心。但有什么办法呢？新型的人不可能用勉强的方法从一代人里就产生出来，破坏是容易的，建设和改造可就难多了。党的伟大任务就是要进行广泛的空前的工作，把千百万群众吸引到共产主义的建设中来。不过新型的人并不是光靠我们的书本，而是靠生活本身和他的物质力量慢慢地形成起来的。加特洛夫又告诉列宁，一个大资本家说，新经济政策是布尔什维克想出来的花招，想叫资本家来帮你们社会主义者的忙，这是瘟疫盛行时摆的宴席，叫人喝断命酒。尽管列宁宣布新经济政策是长期的，不过是说说罢了。列宁听了快活地笑起来，这家伙非常聪明，聪明的资本家是少有的，这是个了不起的资本家，我倒很想把他在革命博物馆里陈列起来。他比洛克菲勒还聪明，因为他明白布尔什维克是在做暂时的退却。伊波里特心中的疑团渐渐地化解了，但还有一点担心。他坦率地说，我们的党会不会蜕变成另外一种资产阶级的政党？我弟弟他也满怀热情参加了革命，可现在竟变成了贪污分子。列宁轻松而淡漠地说，不可能。接着扬起眉毛坚定地说， 您没有变，加特洛夫没有变，我没有变，那就应当根据我们来判断我们的党。要是千千万万的人，广大群众都自甘堕落，才会产生大量退化变质分子，才能使我们的党瘫痪，这是不可能的。再说您又怎么能离开阶级斗争的法则呢？您还苦恼吗？哎，伊波里特同志，尽管您要退党，但是钢我们还是要继续练，目前我们的钢还太缺乏。 伊波里特怀着内疚 又充满信心地紧握着列宁的手，然后回厂工作去了。列宁嘱咐加特洛夫不要再责备伊波里特工程师，他说，我们党也需要这种机灵和敏感的人，他自己会回心向党的，他是我们的人，了解人，爱护人，这真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任务啊。列宁送别加特洛夫的时候，拍着他的肩膀说，找件轰轰烈烈的工作干吧，到废墟上去搞个工厂试试怎么样，加特洛夫同志。您怎么了？流眼泪了？没流啊，那很好。加特洛夫离开了钢铁厂，到图拉省清除一个老厂的废墟，恢复生产。他当了厂长，尽管遇到了想象不到的困难，但仍然充满着信心。半年后的一天，加特洛夫回莫斯科办事，听说瓦列里克的案子搞清楚了，没判死刑，关在了中央监狱，就急匆匆跑去告诉伊琳娜。他们好长时间没见面了，他多么想念昔日的女朋友啊。伊琳娜见到加特洛夫，又惊又喜又不好意思，他请加特洛夫原谅，过去不应该责怪他，骂他铁石心肠。一对恋人摒弃前嫌，重归于好，拥抱在一起。这时候房门突然撞开了，伊波里特披着一身雪花，脸色惨白，气喘吁吁，跌跌绊绊，结结巴巴地说，列宁，一个小时以前逝世了，在戈尔克。从天而降的噩耗把加特洛夫和叶琳娜惊呆了，他说不出话，也没有眼泪。过了好半天，加特洛夫才轻轻地仿佛自言自语地说，我们成了孤儿了，整个世界都成了孤儿了。忽然伊琳娜爆发出呼天抢地的哭声，啊，他死了，死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们的。加特洛夫、伊布里特和伊琳娜冒着漫天大雪来到钢铁厂那高耸入云的马丁炉前，汇入工人群众哀悼的行列。黑色的雪片，黑色的钢化，黑色的太阳，他们眼前仿佛又浮现出7年前十月革命时的情景。秋天朦胧的暮色中，斯莫尔尼宫灯火辉煌，工人与士兵的队伍铁流般的涌过。加特洛夫和伊波里特在斯莫尔尼宫前站住了，低声商量着什么，向大厅里走去，又退了回来。列宁匆匆忙忙高高兴兴地迎着他们走来，加特洛夫同志，您出了什么事了？您那股英雄气概哪儿去了？ 我们被人施了，列宁同志。您昨天亲自派我们去的那个工厂，有一帮卑鄙的妥协投降分子安了一个毒蛇窝，我们的情绪糟透了，他们还是工人呢，可是却不愿意了解，正跟着投降分子走。 列宁眯缝起眼睛，释出坚定的快乐的光芒，有力地挥动着右手，哎，朋友们，受点打击就没有主意了，这可不行啊。对不起，请你们还是别回到斯莫尔尼宫来吧，到那儿去，就到那毒蛇窝去。我正正经经地告诉你们，就是工人有时也会迷失道路的，是你们有什么可怕？ 你们以为就没有人施过我吗？ 啊，施得可厉害呢。 如果我可以作为你们的一个什么榜样的话，那么你们看，我没有垮，我还是站在世界上最勇往直前的革命政党的队伍里。而且如果你要前进的话，那就不要指望到处都受到人们的拍掌欢迎，会碰到比这还坏的情景呢。我们常常会忘记那种俄罗斯式的市侩传统，那是一种有韧性的、有粘性的、烂泥似的、讨厌的庸俗习气。我们必须有非凡的毅力，必须在自己的身上培养起一种新人的、前所未有的精神和魄力来。新的人，我的朋友们，那是真正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人。今天他是俄罗斯人，是你们，是我，是他们，明天可能是日耳曼人或别的皮肤的人，那么反正都一样，总之是崭新的、勇往直前的、去改造整个世界的人。可你们倒垂头丧气了，可不能这样啊，同志们，这儿逃脱了，那儿退却了，革命就真的垮了。去吧，不要退却，直到把那个妥协分子的毒蛇窝彻底消灭。工人、士兵的铁流在列宁身旁滚滚向前。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前苏联作家波哥廷的剧作《悲壮的颂歌》。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再会。

刘员外乘机劝他抛舍吕蒙正回家去，谁知月娥死也不肯，连带去给他的饭食都要等吕蒙正回来才肯吃。刘员外火冒三丈，把女儿大骂一通，还不解气，又把窑里的锅碗瓢盆统统摔碎，领着夫人气哼哼地回去了。吕蒙正听了妻子一番哭诉，气得几乎发昏，却也无可奈何，只好强打精神收拾屋子。正在这时，好友寇准来访，带来了朝廷即将开科取士的消息，与他商量几时动身。吕蒙正一想到身无分文，只是摇头叹气。寇准安慰他说，前几天愚兄遇见一位故交，赠我两锭银子，算算也够我俩路上的花费了。吕蒙正大喜，临行那天，吕蒙正与妻子难舍难分，下决心说，小姐随我吃了这么多苦，此去赴试，如不金榜题名，绝不回来见你。月娥含泪嘱咐，夫君不要这样说，奴家愿你此去能蟾宫折桂，一举成功，然而富贵在天，如若时运未至，也望早日回家。你就是提着破瓦罐回来，我也绝不怨你。吕蒙正赴京赶考，原以为才学在胸，功名有望，谁知发榜的时候却名落孙山。他顿时两眼发黑，几乎晕厥过去，回想当初金榜无名誓不归的话，真叫他无地自容，无言归去。这一念之差，竟使他漂泊在外十年之久，期间又考过两次，也是连连失利，只苦了妻子月娥一人住在破窑中，天天盼望丈夫归来，夜夜泪湿枕被，平日里只得靠替别人做些针线活饥一顿饱一顿，日子过得和乞丐差不多。吕蒙正离家的第十个年头，又逢大比之期，这一回总算时来运转，榜发出来竟高中了第一名状元，被分派到洛阳做县令。吕蒙正到任之后，第一件事是要去破窑接妻子。转念一想，十年不见，不知月娥小姐感情有无变化，决定先试探试探。于是叫来一个官媒婆，给她一套华丽的衣服，一股金钗，如此这般吩咐一通，官媒婆领命而去。月娥这天正在窑里做针线，听见有人叫门，走进来一个老太婆。一进门，老太婆就悲声说道，小娘子，你还不知道吧，你家吕老爷没了。月娥闻言大惊，赶忙追问，你听谁说的？老太婆说，大街上都这么说。月娥两眼直勾勾盯着老太婆，半晌说不出话来。老太婆赶紧扶住她，又是捶背又是抚胸，好一阵过去，月娥才哇的一声大哭出来，劝了许久渐渐平息。老太婆说，娘子不必烦恼，常言说汉子犹如南来雁，去了一千有一万，